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是12月13号星期日的晚上，咁喺我身边呢有糖水同埋你哋 Sam 博，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日呢其实想讲下经济嘅咁样，咁第一样嘢即係想讲返就是一路以来都其实好想讲奶粉嘅，咁之前我哋下本台嘅第二个节目呢度嘅讲珠澳呢都即係讲咗好多关于奶粉嘅嘢啦，咁佢哋都係闹嘅啫，咁係嘅，除咗闹都冇乜嘢可以讲㗎啦，啲强国人真係抢鬼晒我哋啲奶粉。咁但係呢我想讲从一个股票嘅角度去睇件事咁样。喂，咁讲下股市先啦，咁呢样嘢我有啲兴讲亲呢啲嘢都有啲兴奋嘅，咁其实点解兴奋呢，就係因为即係冇买到啦，即係有两只股票，咁其实呢之前嗰几个月最记得就係即係大陆股爆破，咁跟住即係连累成个全世界啲股票市场都跌到趴喺度啦。咁但係呢无独有偶呢，有两三隻股票呢喺澳洲呢近呢几个月呢真係升到爸爸声嘅。咁呢就係奶粉股啦。OK， 即係当我哋下澳洲最伟大嘅 BHP 都跌到趴到18蚊嘅时候呢， OK， 由以前50几蚊跌到18蚊嘅时候呢，呢几隻奶粉股就升到爸爸声。咁讲下第一隻先啦，第一隻呢就係呢个 Bellamy，OK， 呢个嘅比拿美。即係 organic 嘅奶粉啦，佢話咁嘅 Bellamy 呢即係一開始嘅股價呢，就係、是、我諗係佢好似上年十月嘅時候先至，上年九月嘅時候先至即係上市嘅 ,ok, 咁上市嘅時候呢就一蚊啊，喂，咁阿 Sam 我問下你估下而家幾錢？ 唔知喎，冇睇喎。 冇睇，你估下即係奶粉股上年就一蚊，經過咗一年零兩個月，你而家估下升到幾多錢？ 四蚊啦， 四蚊系嘛？咁我答案咧系12.41嘅 ，OK， 真系由一蚊升到12.41，我好记得嘅，因为咧佢啱上市嗰阵时候，招股嗰阵时咧，我仲谂紧啊去唔去好咧咁样，奶粉股即系有啲 risky 吓，有啲到啲牛吓突然间食错嘢，俾嗰啲即系差啲嘅质素奶粉嘅时候又跌到趴喺度，好唔好咧？哇，真系粗口嚟埋，即系你见住佢咧系咁升。升到而家係即係最高嘅時候係個13蚊嘅，即係由1蚊去到13蚊，所以即係大家如果想諗下呢可以諗下呢隻股票。咁第二隻股票呢就係呢個嘅 A2M 啦， A2M 呢就係其實一間紐西蘭公司嚟嘅，咁佢喺澳洲都想埋市咁樣。咁 A2M 呢就係佢擺明呢就話有一隻呢好特別嘅蛋白質叫做 A2, 咁只可以喺佢嘅奶度搵到嘅啫。OK， 咁呢隻 A2 呢又唔知有咩特別嘅功能咁樣嘅。OK，咁佢一開價嚟到澳洲嘅時候計返澳紙就係大概毫子一股啦，咁又係幾個月前嘅事嘅啫。 OK， 咁到而家又係一年夠就升到個幾啦咁樣，咁呢排就回落返啦，就一蚊咁樣。咁喂，你見到其實奶粉股呢而家係一個新嘅 mining 股嚟喎，你有冇留意奶粉嘅新聞㗎？ 圖面嗰陣時咪睇到囉，即係你話好 details 佢就好少嘅，即係話前嗰排有幾單嘅上埋主流嗰啲 infotainment 嗰啲節目㗎嘛，咩 current affair 啊，好炸㗎嘛。 即係你見到 Facebook 嗰一排係就係光棍節嗰一排連鎖效應，就成日見到 Facebook 有好多 post， 啲阿媽呢即係啲澳洲大媽頂唔順呢，就喺啲超級市場偷影啲大陸人啊喺度掃奶粉啊咁樣，咁就 post 到，跟住就話喂買幾條奶粉，跟住 喂但我去問問啦，喂 A2 呢隻呢佢超級市場有佢啲奶賣㗎喎。 是啊是啊是啊。 他不是就是出奶粉的。 他不是就是出奶粉。那這些公司其實當然不是就是出奶粉的，那他有其他 byproduct 的，即譬如說 Bellamy 又即是擺明成日說 organic 啊，那他有很多不同的 BB 產品啊 ,BB 食品啊，那都那但是最主要的銷售即是谷得好行的，就是或者在大陸好行的，就是他的奶粉咯。 A2 有什麼粉呢？ A2 是近排的事，但是 Bellamy 不嬲都是都炒到阿媽咁㗎喇。係呀，咁阿 Sam 你喺坎培拉你有冇見到啲奶粉俾人搶曬？ 冇、 啊。你冇行嗰边啫嘛？ 系早年龄嘅时候，嘈到闹哄哄嘅时候断嗰轮啫嘛，冇唔觉得有断过火。 咁你听翻港珠澳啦，佢都有讲啊。其实光棍节呢一排嗰阵时候，我自己都深受其害嘅。我屋企个仔都饮紧，唔系饮 Bellamy 啦，亦都唔系饮 A2 啦，佢饮紧第二只啦 ，Carry Care 啦。咁但系都系全线 close 乌里系11月11号嗰个礼拜系冇晒货嘅。系你系问个 sales 话喂你有冇货剩翻？佢系话。我可以同你講啊，冇噶啦，你喺可能你喺個 state 度都揾唔到一間有，即係可以係去到咁癲嘅。我再睇翻上網，原來即係呢啲貨全部擺曬喺網上平台度寄鬼曬去大陸度。 哇！ 係啊，咁即係你去睇翻，咁有人問我，咁其實光棍節即係啲人你見到蕉皮，你擺蕉皮上去，啲人都會買噶啦咁樣，所以即係奶粉就當然係即係被搶掠嘅其中一樣嘢啦。咁你其實睇翻，其實真係有利可圖。你我諗我糖水都之前講過啦，即係佢行我家見到一間鋪頭開出嚟，淨係齋賣奶粉嘅啫。我都去探究過呢啲咁嘅公司嘅，咁佢。擺出面呢就係話喔喔好多你如果即係澳洲你住嘅你會見到譬如雪梨有好多鋪頭叫澳賣客啊 ,ok, 有好多即係呢類型嘅鋪頭就擺明就話喔、哦、做手信啊以前你就會見到呢就話成日話2蚊一排樹紅嗰啲呢就通常嗰時賣嗰啲啊賣啲魚肝油啊賣丸啊賣維他命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 而家都賣維他命啊維他命都搶得好勁啊。 係啊又係係囉跟住 Blackmore 呢間公司又係如果你想納入自己嘅股票行列裏面呢 portfolio 呢 Blackmore 又係亦都係可以諗下嘅因為已經升到成嚿水之前咁但係呢即係呢啲咁嘅公司就係做一條龍服務囉即係佢話 ok 你喺度我賣奶粉我你斷根計一 kg 每 kg 9蚊澳幣咁樣咁我就直接 send 去你屋企囉咁你就見到其實近呢幾年係開到即係總多個 7-11 㗎喎你每個 suburb 嘅 main street 裏面都係總有一間㗎喎喺中 國。我諗睇你邊個 suburb 啦又咪中國人嗰啲 suburb 就 好。可能沿雪梨沿地鐵線嘅 suburb 你都會見到有囉。都係即係沿火車線你都係。 因為中國人都係沿火車線。 係即係你去到 樓。 我見過墨爾本呢有啲比較偏遠少少嘅地方呢你都係會著跡到見到㗎即係我會開始見到呢個趨勢係不斷咁蔓延。 地址咁誇嘅應該係華人 suburb 係囉但係你唔會你當然我唔會 expect 你喺西澳啊即係 Alice Springs 你都會見到㗎我相信冇啦。咁但係你見到嗰啲方式就係話佢9蚊 1K, 咁佢就幫你 send 過去咁樣囉。咁你話賺幾多錢呢其實都賺幾多嘅其實。 即係佢嗰個鋪頭淨係我嚟 send, 淨係幫你 send 嘢嘅啫。 係呀淨係幫你。你唔係你喺佢間鋪頭買佢物 佢貨吧。 佢貨佢幫你 source 貨。咁大家你都知道啲 source, 佢啲 source 貨喺邊度嚟啦。咁佢直接同奶粉商deal啊剩啊。咁當然去到嗰個情況就係話喂你連超級市場嗰啲都納曬嘅。咁就冇得講啦 ,ok。咁我最記得就係由11月開始到近排呢其實呢啲新聞呢都不斷咁有。咁當然呢排 ISIS 嘅新聞多所以啲奶粉新聞先至會被扣埋啦咁樣。咁但係我前日呢我睇一段新聞就係呢澳洲嘅呢個郵政局呢都決定分一杯羹啦喺墨爾本呢開始呢就去鋪發呢個嘅一條龍服務啊除咗佢哋喺 T-Mall 呢即係佢哋喺個 T-Mall 嗰個網上平台度即係澳洲嘅郵政局已經有佢哋嘅作為一個賣客咁樣啦咁但係佢喺即係佢地下鋪頭嘅時候呢喺墨爾本開始呢就話我哋可以幫你直接 send 奶粉去大陸啦咁即係賺埋呢一筆錢啊，即係或者同呢班澳賣客或者呢啲大陸嘅公司去有翻競爭，即係分一杯羹咁樣。我睇到呢件新聞，我係一個第一個反應係猛嘅。喂，大佬，即係你已經唔夠啦 ，OK？ 即係我喺超級市場我已經買唔到奶粉啦，咁你仲要喺郵政局嚇、啊、一間郵政局，平時你係愛嚟做咩？你係愛嚟買郵票啊嚇、啊？你係寄信啊 ？OK？ 你係寄包裹咁樣，我喂你賣埋奶粉，你仲 有幾惡劣咧？買唔到奶粉嘅情況。 喂你係可以你係可以我係揸車連續去咗四五個 suburb, 係去咗啲 coast 啊 ,Woolly 即係呢度嘅香港嘅惠康啊百佳啊連續去幾間你都係搵唔到㗎。 到最尾我係要買，最尾我係要 rain check 咯。最尾我係要同個鋪頭講，喂，我真係揾唔到啊！你開張 rain check 俾我，到有貨嗰陣時我先用，我先嚟攞啦咁樣。 嗯，但而家就好啲啦。 而家好翻啲啦，即系由我谂光棍节完咗之后咧，个市面咧系个货源真系翻翻嚟嘅，知道系唔系啦，或者我自己认住啦，就系但系光棍节嘅时候，你会见到真系奶粉嗰一排咧系搵唔到啊。 但呢啲系有 quota 噶嘛？ 嗱佢嗱以前咧，我哋有個 quota 嘅就係咧，即係知道唔退路啦，知道啲大陸人咧係咁買嘅時候咧，佢已經寫到明咧，用中文寫埋噶啦 ，OK， 即係每個客人咧就只限買八罐，咁啊大劑啦，你限買八罐，你個 counter 即係你個架上面，你可以擺幾多罐奶粉喺上面 ，OK， 仲要 你知唔知佢哋批發嗰度有冇 quota 啊？ 我批發嗱，咁依啲深究，依啲就冇去深究啦。但係個恐怖嘅地方就係由以前嘅八罐，到上年嘅四罐，到近排依幾個月嘅兩罐，即係由依個 limit 咧，慢慢由八罐變四罐變兩罐咁樣去 cut 咧，你都係冇曬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啲大陸人買嘢咧，唔係一個一個咁嚟嘅，係成扎咁嚟嘅。 咁佢哋有名嘅就叫咯， 係啊，叫蝗，真係用一個蝗蟲呢個 term 咧，係我覺得係正確嘅。OK， 真係成扎嚟到之後，你就見到四五個攬咧边五六罐奶粉咁样，就行咗出去啦咁样。咁我老婆咧都系嗰啲，即系其实都系好温顺嗰啲人嚟嘅，即系见到都唔会话嘅。咁但系咧近排就尤其是光棍节之后嗰一排咧，佢真系咧个人咧暴躁咗冇，佢都冇嘅，佢唔讲粗口嘅，但系秒佢咯，因为攞鬼晒啲货咁样。 据我所知咧，嗰阵时系香港当然系首当其冲出现呢个奶粉问题噶嘛。咁據我所知，其實嗰啲國際嗰啲奶粉公司咧，就係、是、有 quota 嘅。咁佢就計翻你當地嗰個人口同埋人口增長，咁咧就計翻個 quota 出嚟就批發咧，就幾多奶粉去嗰個地方嗰度嘅。咁咧，因為香港咧就自己有自己嘅 quota 啦，咁中國大陸有自己有自己嘅 quota 嘅，因為一國兩制唔存在啦，咁樣即係所以佢哋出現呢個奶粉荒好嚴重嘅，因為呢樣嘢。 喂，你諗翻我澳洲嚇個人口喺2013年係23 million 啊 ，OK， 即係2300万。但即係譬如話你批發商啦，用呢個咁樣去計啦 ，OK 十。但係你嗰個中國嘅市場係13亿喎，大佬，我點樣用2300万嘅人口去輔助你13亿人嘅需要啊？即係尤其是你以前即係大陸呢個早幾年呢啲三聚氰胺啊、大頭奶粉 B 嘅問題出現咗之後，即係衍生到香港問題啦，即係香港呢個限奶令出現咗之後，就到即係慢慢去一路延伸落去澳洲啊、紐西蘭啦。咁紐西蘭咧，其實即係政府係做緊嘢嘅，即係政府已經即係有限奶令呢樣嘢出現咗，而真係實施咗，同埋咧係見到係運行得幾好嘅咁樣。咁其實澳洲一班即係譬如媽咪啊，即係都去鼓吹緊，喂，不如有限奶令啦咁樣。咁 應該啊，我覺得。咩叫限奶令？解釋下。 而家個限奶令，而家其實澳洲咧都有一定程度嘅限奶令嘅，就係、是、咧一個譬如話一 slot 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去做郵寄咁樣，一個 slot 咧唔可以多過9 kg 嘅奶粉。 嗯。 OK， 喂，咁你9 kg， 咁我過來人，我同你講，同大家講啦，一罐就900 gram， 9 kg 係10罐。 10罐。 喂，咁十罐你都食幾個月啦，咁其實你每次買十罐都幾係喎，即係你呢個限奶令其實存唔存在呢？我覺得又或者係有冇功用呢？我覺得冇乜關係，因為佢最重要個問題就係話，喂，我一個人可以寄9 kg 嘅，其他人我屋企人十幾個親戚喺即係大陸啊嘛，大佬啊，係咪先？ 即係基本上佢哋係周圍咁樣出去搶，全世界咁樣搶啊嘛。 係啊，即係你會見到近排又有新聞就話佢日本搶。就是搶尿片啊，跟住同日本即係中國大媽同日本啲中女喺度打架啊！你見到係周圍不斷咁樣搶奪嘅喎， 係歐洲啊、美國啊，全世界全球性啊嘛，呢樣嘢係。 即係嗱，我其實我講下，即係作為父母，我覺得有啲咩解決方法啦、啊？你限奶令話9 kg， 你減到4 kg， 我想同大家講都冇用啊，因為佢人多喺呢邊嘅時候，佢有唔同嘅手腳，佢可以幫你 send 啲粉上去。OK， 而家我講到好似酒粉咁，其實即係都差唔多啦。 係一樣。 咁但係，譬如話你講緊奶粉呢樣嘢嘅時候， 唔係我都要發牌喎，可能會唔會咧？生個仔發一個牌咯，發個牌買奶粉咯。 即係係咯，網上做登記啦，即係憑你個 account 你可以 Centerlink 嗰啲咧 ，Magic Bank Card 你先至可以買罐奶粉咯。 係咁。 即係你去到咁就冇意思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個好啲嘅方法就係咧，你啲阿媽咧，你唔好喺度就係喺度齋影相，跟住就 po 上 Facebook， 跟住喺度屌啲 Woolly 啊 cos 咁樣，冇意思嘅。佢理你咩？佢公關佢唔會有公關災難喎呢啲嘢。OK。即係佢你會發覺好多人呢就會咩就影嗰啲相就話呢、啊、你影到一車車就六七罐嘅 ,ok, 就喺個初里度跟住就影咗就 po 上去屋你就話喂睇下又俾啲豆人買啲咁嘅奶粉啦買晒我啲奶粉啦咁樣。喂大佬你係有張相有證據但係你唔知道呢個初里入面嗰啲奶粉係咪係屋里度攞出嚟㗎喎你明白我意思嗎即係佢可以喺一間其他鋪頭度搜羅所唔同嘅奶粉佢擺晒喺度喺架車度跟住佢思思然話喂、哎、我唔喺烏鏈買過你吹我帳呀咁樣係咪冇用喎冇意思㗎喎正確嘅做法就係你一見到佢你就要話佢你見到佢就要話佢喂話住四罐寫埋簡體字同佢講話淨係 但係有咩用嘅話 鬧到佢放低為止囉 嘩你同好難㗎喎咩 暴力 呀、啊、文明人對住文明人對住唔文明嘅人比較有一定程度嘅困難嘅都 啤到佢放低罐嘢為止囉或者佢直情 你覺得佢會放我覺得佢唔會囉 唔係所以我先至發覺可能即係中國同日本打中國打可能 發聲佢都唔會放囉 實際真係做咗啲咩就係話喂你政府一定要用你嗰、那個即係關稅Okay, 或者用其他唔同嘅方式嚟、 哦、 提高個價錢， 真係要發牌 喎。阿Sam， 你有冇啲咩法律上嘅意見可以去幫助下我哋？ 冇喎、啊，我淨知我都俾我同事吉話佢都買唔到奶粉啦，跟住 咁吉你咩意思？佢你都冇仔 Chinese 啊嘛， 咁慘你冇同佢講你係 Hong Kong 啊？ 做個份上解釋啦，嘥我時間。 咁有啲咩法律途徑我哋可以做？ 冇乜法律途徑，乜法律途徑？依個唔係法律問題，依個唔係一個法律問題，依個係一個 外交問題、 商業問題嚟喎。依個係 喂，但係喂，啲澳洲人其實有啲人聽到好開心㗎喎。喂，我啲 binding 杯唔掂啊嚇 ，BHB 啲人你見到啲大啲鐵啊、啲煤啊、啲價錢跌曬嘅時候， 睇你做生意，即係話你起碼你係澳洲公司嘅，你起碼。要有翻咁嘅 quota 俾翻澳洲人。 唔係而家個成件事嘅問題唔係在於外交嘅問題，唔係在於政策問題，只不過係在於即係生產商係短時間之內提高唔到嗰個供應去滿足個需求啫嘛。 即係你奶啲牛唔夠多係嘛？ 唔係啲牛唔夠多，而係因為你每一樣 production。都會受佢一啲 infrastructure 嘅限制㗎嘛。即係你 牛只有幾個奶 你唔你唔係佢唔係淨只係奶牛咁簡單佢仲好多機器呀、啊。佢個生產成條生產線 product line, 佢嗰個生產效能係 set 死咗㗎嘛。係咪佢即係可能佢短時間可能佢可以提高到 20% 或者 25% 已經好厲害啦。但係喂你講緊而家你中國周圍去搶嘅時候短時間你增加講緊係 100%、200%, 佢梗係 catch up 唔到啊。即係只不過係呢個問題㗎嘛。咁如果佢你如果講緊係一兩年 in the long run, 即係一兩年時間咁佢可以去即係 reconfigure 佢個生產線嘅時候咁自然呢樣嘢慢慢會一步一步咁樣放即係減輕咗啦，嗰個對一般市民嗰個影響就 誒，知唔知道點解依兩隻，譬如話依兩隻嘅股票突然間即係譬如話依幾月暴升咧，就係、是、連接住呢個大陸嘅二孩政策咧出現咗之後咧，啲股民咧係癲曬咁喺度入貨咯，即係佢唔理究竟依、這個 炒嘅啫，其實 即係炒，即係的個炒字 咯，根本大陸嗰、那個。一人政策其實已經放寬了很多年了即只不過掛名仲喺度其實只不過個執行上就已經冇以前咁緊㗎啦其實已經好多大城市好多鄉村地方其實都已經係可以俾你商量過㗎啦。 唔係我諗唔止話淨係一個生產線咩生產線嘅技術問題而係你突然間有13億人去做啲超乎常識嘅嘢嘛。 即係你冇一個商業機構可以預計到，或者係即係你唔可以用商業嘅邏輯去推斷㗎嘛，呢樣嘢係已經係。即正如頭先講話你香港嗰、那個，即係你原本係有個 quota 㗎嘛，你計算嗰個人口增長，跟住你俾返嗰個國家咁多奶粉，因為你做生意你都想你嗰個 supply， 即係你都要 line up 嗰個 supply 㗎嘛。咁但係問題，咁你呢個市場嗰啲人係你冇辦法理解佢㗎嘛喺出面。 唔係，即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本身你本地嘅人，你自己有冇參與埋一齊你去炒先 ？OK， 即係依個咁嘅，譬如奶粉 ，OK， 頭先我講過啦，即係譬如話天魔啊嗰度，即係擺上網買啊，即係你知唔知道價錢可以去到邊？一罐我哋平時依度嘅奶粉，譬如最貴啦，23蚊、24蚊澳幣一罐啦 ，OK， 但係上網買係可以炒到150蚊一罐。即係你見到喂，其實真係有利可圖，點解啲人咁癲去買呢？你真係有依個咁嘅咁有依個咁嘅漏洞出現咗，而依個大陸嘅需要係不停係唔會完嘅。OK， 我懷疑佢入面其實係咪炒緊啊？佢大佬飲你 B B 就咁多嘅啫，你冇可能短時間會生咗好多 B B 出嚟噶嘛？係咪先？但好似個需求你有冇發覺有啲滾雪球效應咁樣越滾越大，咁冇數據啦，睇唔到。 即係好似石油咁係咪？即係。 唔係，其實係炒囉，我覺得有少少 feel 咁，我覺得係有少少炒 feel 囉，即係啲人覺得有利可圖，唔係咁囤積居奇囉。 係啊，所以咪買乜鬼黃金啊，買乜鬼油啊，而家油跌到撲喺度啦，即係同啲煤礦鐵都一樣啦。而家個新興市場就係白粉啦 ，OK， 所以即係你見到又平就立多幾罐喺屋企。 我記得佢，我睇過嗰條片，佢就訪問嗰個職員嘅，個職員就佢情況係點啊買，咁佢即係講嗰啲啦，就話一出就買曬，即係説嗰啲啦。咁跟住佢問佢。话咧点？你知唔知点解咁好卖嘅啫？好似话唔知喎，好 popular 喺 Asian market 咁样咯。 员工嗰个点讲 awareness 亦都唔系强烈啦。喂，我见到我啲嘢好卖，对我嚟讲好开心噶，系咪先？我有多啲嘢做吓、啊，我啊执货，我啊负责执货嘅，系咪先？我理得你。 唔系佢冇乜嘢嘅，咪佢打工啫嘛。 系啊，打工仔。 我想问一下咧，而家澳洲啲公司有冇香港？因为香港嗰、那个。就是香港可以同批发商登记，咁你可以去直接去批发商度买，即係去一个月你唔知买几多罐咁样㗎嘛。咁我知道香港係有呢个制度，澳洲而家冇㗎。你一般人，即係你一般人，而家其实讲到去美洲啊，因为去到同对一般市民嘅生活受到影响嘅，咁我想知道而家佢哋可能批发商又好，或者你零售商又好，有冇啲即系登记制度？你一个月可能可以买两罐出流，即系佢流货俾你。 即系好似头先阿糖水嗰个啦，即系你去买罐奶粉嘅时候，你要出示个 Medicare 卡，咁你系可以系透过你嘅 Medicare 卡咧，系个 system 咧系去登记到啊，你系有细路哥嘅，同埋哦你买咗，你今个月买咗几多罐咁样。呢、這個是不是 release 的罐數咁樣？喂，去到咁就好癲噶咯！我想講， 唔係我登 都唔係好癲嘅，其實我覺得都合理嘅， 係嘛？ 係啊， 得喂，我得可以整呢個 system， 應該，但係， 但 其實 係呢個係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重大嘅外交問題。你做咩都冇用，你拍嘅啲片啊，咩宣傳咩都冇用。因為你買收曬人啲奶粉，人哋冇奶粉食喎。 唔 係，咁係話人哋佢哋都仲未知道個原因，到佢哋知道原因，佢真係覺得你哋根本就13億魔鬼嚟。 唔係爆石 ，B B 都 B B 奶粉都落毒，咩人啊？咩國家嚟？ 唔係爆石，你要明白咧，喺共產黨咁多件外交危機當中，依件已經唔算係危機噶啦。即係經過三聚氰胺嗰次唔肯大學嗰啲，係咪先全世界都中毒？啱先？ 喂，你見到媒體裏面咧，佢都係有線情稿噶，即係話哎呀，真係大陸咧，其實都好慘嘅，因為咧佢哋喺自己嘅內部裏面咧，有依啲咁嘅三聚氰胺依啲咁嘅醜聞，令到咧自己本身咧喺中國裏面嘅媽媽咧就失去咗信心，咁就無可奈何，只可以嚟到澳洲依啲咁高 quality 嘅魚類產品嘅裏面去着手咯。 但係蒲唔到面噶嘛，呢啲稿通常。因為影響唔到個民生啊嘛， 到你如果真係唔影響到民生嗰陣時候就會炒到出去，即係炒唔起㗎啦，原本個你而家就會炒起 㗎。我仔飲奶粉飲多半年就唔使飲啦，所以我可能呢到個嗰陣時呢就可能炒埋一份啦 ,ok。 但係真係好恐怖㗎，如果你諗。即 係 如果你諗停一停低諗一諗，真係好恐怖嘅呢件事。 即係你俾人哋嘅感覺係咩呢？即係你知唔知我係恐怖到我啲朋友呢，即係香港朋友，即係教會朋友，全部都有細路哥。佢入去，佢推介手推車入去呢，超級市場度，佢係俾人啤㗎。佢係會俾人啤呢，話喂你睇你個樣似嚟嚟掃我啲奶粉喎。自己喺澳洲，作為一個澳洲人，有黃皮膚推架手推車入去呢個嘅超級市場度，佢俾人白眼嘅，即係佢會覺得佢係俾人即係 bully 緊嘅。呢啲人啊，攞請開曬我啲奶粉，好似頭先阿聲咁講，但係呢個就實實在在對個人啊，都個明星都有影響。即係我覺得係好恐怖嘅呢件事。 應該買件嗰啲咩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嗰啲 T-shirt， 著住咁樣去買奶粉 啊 嘛 ，Hong Kong is not Chinese 嗰啲。 We are not buying the milk powder to sell online 咁樣喎，應該。喂，咁講依樣嘢啦，即係可能澳洲經濟就係靠依一個奶粉去即係撥起啦 ，OK。咁但係嚇另一樣嘢，即係而家救發動依個嘅救國經濟嚇，依個嘅我哋嘅聯邦政府嚇做，即係依排都係傾緊。 平衡預算。 不如將我哋嘅 goods and service 嘅 tax。 銷售税啦， 係銷售税啦，係增加到去 15% 喎。 反對啦，我睇唔到點解要，即係基本上我本身好反對銷售税嘅。咁但係當年推行銷售税，其實就其中一個 argument 就係話佢將佢好多苛捐雜税，即係嗰啲咩銀行税啊，又咩油税啊，咁佢將嗰啲税合。佢就話將佢合而為一，就變成銷售税啦。即係基本上就係咁樣講，同埋就又係嗰啲啦，抗闊税機啊，分分叉叉嗰啲咁樣啦。咁其實我一路好反對銷售税，就因為我覺得窮人税嚟㗎嘛。即係 regressive tax 啫。 點解呢？點解窮人會覺係窮人税呢？ 因為你正常嘅税制應該係 progressive 嘅嘛，即係你賺錢越多，你交嘅税越多，咁先係正路啊，係咪先？但你銷售税係你賺錢越少嘅話，你相對咗俾嘅税係越多喎，因為個税係逼死咗嘅嘛。 喂，咁但係你一邊雙我，咁我你有錢我窮，咁你有錢你買多啲嘢，我窮我咪買少啲嘢咯，咁都係 progressive 㗎。 咁你有啲嘢你一定要用㗎嘛，你衣食住行你走唔甩㗎。 咁所以佢咪即係其中一個吓聯邦政府即係而家出晒口述啦，就話如果我哋推行呢個嘅增加呢個銷售税去到 15% 呢，我哋一定呢會有好多嘅即係compensation 同埋即係 initiative 呢去畀一班呢即係 low income earners 嘅人嘅 ,ok, 即係可能佢哋會有補助啊，會有補貼啊，或者係佢哋亦都有好多嘢可以 exemption 啊，即係如果你有 concession card 嘅時候，你就呢啲嘢就唔需要畀税啊咁樣。咁呢樣嘢會解決到呢？ 唔係，咁加本身要睇翻點解本身要加呢個銷售税先？加税嘅原因係在於喺邊度先？ 好明顯冇錢啦，我仲唔夠 PK 咩？ 咁你錢就永遠係唔夠用㗎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要明白，你做呢啲嘢其實對嗰個經濟係有傷害。即係其實永遠都係抽税，就永遠就係喺兩點鐘攞一個平衡，就係一點就係政府要運作需要錢，所以咧一定要抽税啦。另一點就係如果你抽嘅税額係太高嘅時候，影響到經濟發展，其實就有反效果㗎嘛。咁永遠都係依兩個平衡當中。咁我其實你如果睇返就係話政府就唔好講政府，其實我唔好講政府嘅政策，只不過係學界裏面其實對税制呢基本上有一個比較主流嘅意見，就係話其實係應該由過去嘅個人利得税同埋銷售税嘅範疇呢，就向物業税去轉移嘅重點。譬如你而家我哋不嬲都係銷售税，你要personal income tax 係為主㗎嘛，好多時都係，或者利得税啦。咁但係其實有個主流意見就係覺得呢啲其實都係唔好，因為點解？因為其實你喺呢地方抽税，其實你係影響咗嗰個地方嘅競爭力㗎嘛。點解香港或者新加坡嘅競爭力咁高？因為佢哋嘅利得税低嘛。香港任你交到最盡，公司税都 15% 㗎嘛。我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咪？但係你澳洲你講緊係 12%， 已經一倍啦。咁你仲有其他 繁雜嘅税項噶嘛，咁你香港你冇銷售税，香港冇 import tax， 香港乜 tax 都冇噶嘛，咁變咗你嗰個地區嘅競爭力就會係有影響啦。如果你咁，另一方面就係話，你如果係抽取個個人利得税嘅話咧，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尤其是而家地球村咧，人才係全世界流動噶嘛，即係冇噶，你抽我大佬5% 利得税嘅，咁我咪去啲。去香港或者我去英國 即係 係我冇所謂。我如果即係你講緊嘅，尤其是而家講緊係高科技創意工業呢啲，喂呢啲全世界集好噶嘛。即係你話傳統嗰啲都仲係好啲啊 ，law 啊 ，accounting 啊，你話醫生其實醫生都已經可以全世界走啦。其實咁，如果你講緊係高科技發展 IT 啊。啊！整電話啊，或者呢啲，或者整啲咩新科技嗰啲，咁去邊度整唔得啫？係咪先？唔需要留喺度噶。同埋點解要就話嗰、那個物業税其實係應該係重點，因為就話你增加個物業税，一方面可以壓止炒賣，另一方面就係間屋搬唔走。 嗯， 即係我間我就我家你我譬如我打譬如啊，即係譬如我話你第二套房，我要加你，我要收你呢、這個。物業税咁樣，我可能收多你 5% 10%， 咁你最多你買佢嘅，咁你買咗佢嘅，你就其實變咗壓止咗嗰個房價嗰、那個、那個升幅啦，即係冇升咁癲啦。咁你唔好可能拎間屋拎咗個外國噶嘛，間屋搬唔走噶嘛。咁所以其實應該嗰啲地方發展，因為其實如果個 GDP 係由物業帶動，其實係非常之唔健康，同埋其實物業嗰個增值咧係應該係好，即係呢個正常對經濟有利嘅情況，應該 moderate 咁樣去發展。因為點解？你咁樣啲人先至去，啲人係應該要做嘢揾錢揾到錢先買嘢啊嘛，先買樓嘛，唔係因為走咗買咗間樓之後發達，佢再去買第二間，即係呢個係唔正常嘅情況先會咁樣嘅啫嘛。咁香港當然係長期唔正常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用嗰個税嘅、那個 taxation policy 做得好嘅話，其實係對社會係。即係對嗰個經濟發展有幫助，咁我唔認為去增加銷售税其實係會對個經濟對國家嘅長遠發展有幫助，反而我覺得係應該對有第二套、第三套房嘅人，去收一啲物業嘅附加税咯。即係你第一套你自住啦，係咪先？咁你有第二套嘅，咁第二套咁我象徵式收翻你5% 咯。咁你第三套邊度交咯？ 即係俾翻啲數據大家啦，即係而家即係聯邦政府喺度講緊出緊口述，就係話喂，如果咧我就將加依個嘅税銷售税咧去到依個 15% 咧，我咧就可以咧去攞多嚇、收多450億澳元嘅收入啦。咁咧就變相於咧我咧就會減你嘅利得税 ，OK， 我就唔會收你咁多利得税，同埋咧我咧就可以將依啲咁嘅錢咧就擺喺 infrastructure 啊。福利啊，最尾都系交翻俾市民嘅啫。咁佢咧就最成日都用噶啦，呢、這個咁嘅 example 就話紐西蘭，睇下佢用紐西蘭做 example 就話，紐西蘭其實咧已經係 run 緊呢個嘅 15% 嘅銷售税咧，係有一段嘅時間啦。咁咧亦都係成功嘅。佢話因為咧佢係每一個物品裏面咧，即係好多都係撥入喺呢個嘅 15% 裏面咧。咁所以其實即係啲人都慣咗啦，同埋呢個 system 咧都 run 得好地地咁樣。咁所以咧澳洲其實應該可以效法嘅。咁樣，喂，咁糖水有咩意見啊？ 貴到你唔想買咯，你紐西蘭見到嗰啲嘢，就係咁咯。我其實就好支持銷售税嘅，作為一種税種嚟講，咁都係嗰啲稅務專家講嗰啲原因啦。你税基闊啦，同埋主要就你冇得逃税嘛，所以你冇得走啊嘛呢樣嘢，唔使話即係有錢佬理論上應該交啲税，其實佢哋就一個先都唔使交嘅嗰啲税。咁但係你，因為如果你有錢人，你嗰啲錢一定要使㗎嘛，所以你一定要俾㗎，結果你係會俾多咗税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太高嘅時候呢，你就會影響嗰個經濟㗎嘛。咁所以 15% 係高囉。咁你話紐西蘭咪成功，咁點樣成功啊？咁點知佢係咪成功啊？我去到就覺得嗰啲嘢好貴啦，就一啲都唔想買。咁同埋我亦都唔覺得話紐西蘭可能數字上佢個經濟係好，但係我唔覺得佢市面係好繁榮喎。 咁都冇人㗎，佢個地方啲羊，因為啲羊行去，啲牛行去，冇人㗎嘛。 佢都有條大街㗎，大佬，我去嗰個叫最繁榮嘅，首先人最繁榮嗰個城市咯。 好似 Canberra 咁啊，都 基本上係差唔多好似 Canberra 咁咯。咁你好自然嘅話，你啲嘢賣貴咗就會使少咗㗎啦。呢個係逼你使少啲錢㗎嘛。 講翻之前咧，我哋一開始都係冇依個銷售税嘅嘢㗎，咁、都係即係到嗰陣時啱啱有啊，譬如話10% 嘅銷售税 ，OK。嘅时候啲人都係唔惯啊，或者啲嘢贵咗啊，咁但係都係一个一开始嘅都係一个短时间嘅 catch up 期，但係因为你都要食饭㗎，你都要出街㗎，你都要即係日常生活嚟㗎嘛，你呢个 GST 即係呢个销售税係影响到你嘅，咁所以到最后嘅时候啲人係无可奈何都会習慣呢样嘢㗎喎，咁就好自然地即係呢样嘢咪好慢慢地去平和咗囉，或者慢慢地去成功地去实施咗囉。 是咁呢個 GSC 基本上係 John Howard 嘅唯一一個政績啦，11年嚟最大嘅一個政績啦。咁但係當時嗰個 GSC 佢係成個稅務改革嘅，係一個整體嚟嘅成個稅務改革。佢就係話簡化咗成個稅務制度嘛，即係話佢收到個 GSC， 咁跟住佢 cut 咗好多唔合理嘅稅務，即係話譬如話 油税啊，咩批發税啊咁啊，銀行税啊， 係入口税啊，嗰啲 tariff 啊，咁變咗你其實你有好多商品其實你係相對平咗噶，例如話你入口好多工業產品其實係平咗噶嘛，你嗰運作係簡化咗，你好多商品同埋服務其實係平咗，咁你個整對住個整個經濟整體運作咪好咯，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唔係嘛，你而家齋講加嘛。咁但係其實我可以返返去，即係我覺得可以對應返John Howard。其實你而家話要加税，參院少少講，其實你真係應該要睇返嗰個 cut 嗰個spending 囉。咁其中一樣最應該 cut 嘅就係John Howard 當年introduce 一啲 middle class welfare 囉。 我哋其實都喺裏面㗎喎。 反而我覺得唔係 middle class， 我覺得係嗰啲攞点样中文点样讲？即系攞福利嗰啲咧，中下攞中原嗰啲咧。 啊，中援。 系点解攞中原嗰啲？我觉得嗰啲应该有扣，因为真系养好多懒人噶。屌你真系唔肯使做嘢，咁日日坐喺度问政府攞钱，咁真系唔掂噶，系咪先？ 喂，咁你搞弱势社群唔得，俾人闹。 弱势社群又唔系大晒，咁啊你唔系话搞唔搞嘢，系话你应该有个 incentive 去等啲人去搵嘢做，去做嘢，去贡献社会啊嘛，而唔系话。即係即係你嗰個福利制度呢，你當你個福利制度係令到個社會失去咗活力同埋生產力嘅時候，這個福利制度就需要改革㗎啦，就咁簡單㗎嘛。 咁同埋另一邊相就係你老人家越來越多啊，即係 唔係啊，你而家嗰啲老人家其實好多已經因為嗰、那個強積金行咗差唔多30年呢，其實三四十年咧，其實好多而家所謂嘅老人啦，好多老人家其實根本就唔需要你養嘅，即係基本上好多時候佢哋已經有一定嘅強積金，已經可以基本可以搣到佢哋嘅生活要求。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如果你係 cut spending 嘅話，其實其中一個方向要諗嘅就係話，你要令到嗰個福利制度更加係有 incentive， 等嗰啲冇嘢做嘅人去揾嘢做。 嗯。 啊，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需要思考的方向，咁另外第一點就係、是、大家思考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就係話要將嗰個 outcome 同埋個 output 分開，即係你話行嗰個銷售税咩叫做成功？冇㗎，你抽到嗰15% 嘅成功，咁抽唔抽到一定抽到㗎，係咪？必定成功㗎喎。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話、那個 output 係你抽多咗5% 税。但個 outcome 係乜嘢呢？個 outcome 呢樣嘢就係好難去 gauge 㗎喇，就係話究竟係對嗰個經濟係有好處啊，定係有壞處啊，對國家長遠發展係好啊定係壞呢？咁 你 需要 你數字上一定係好㗎，因為你嗰啲 GST 都入 GDP 㗎嘛，所以你嗰條數咪好似咪好囉。但其實你 enjoy 嗰個 life， 即係你嗰個消費係一定會受影響㗎嘛，你一定會出去玩少啲啊，使少啲錢啊，啲嘢又唔想買啊，咁貴啊，咁啊，一定係會咁樣。 上網咯，更加 push 你上網買嘢咯，即係更加將啲錢流出去。 係啊，咁佢又想幫埋嗰條水咯，佢又想即係嗰啲都合理嘅，我覺得如果你上網即係網購抽翻税，我覺得都係合理嘅。但係其實一定會影響到嘅咯。咁同埋就話你點解要點解話提議係你要減少嗰個 middle class welfare， 其實好簡單啫嘛。因為你 welfare 就係應該係比有需要嘅人㗎嘛。咁但係 John Howard， 其實 John Howard 就從來唔係一個小政府主義者㗎。John Howard 就係搞 middle class welfare 啦。John Howard 11年就係佢入政府嘅時候就 cut 咗政府，跟住但係到佢離開政府之後呢，離開落台嘅時候呢，個政府一直大過佢入政府嗰陣時。咁John Howard 從來都唔係一個小政府主義者。所以你睇返張，即係你睇個政客做咩呢，就係、是、你要睇佢做，即係你唔可以聽佢講嘢，你要睇佢做嘅。張可能就係一個 cultural conservative， 就係覺得就係搞 middle class welfare 啦，資助嗰啲private school 啊，嗰啲咁樣嘅嘢啦。 即係你睇返其實而家即係你政府即係擺好多擺即係有好多，因為媒體都喺度炒熱烘烘啦，咁政府都其實出嚟講話係就係、是、呢個呢只不過係一個 speculation 嚟嘅啫。 OK， 我哋仲係未即係唔會 都係 speculation。 即係唔會冒然呢就 試 下水溫睇下咩反應、啊、即係就算我加我都會將呢啲咁嘅 compensation 呢就撥埋落去嘅諗一齊諗嘅咁樣，但係當人問佢啲 compensation 係咩呢，咁就冇嘅，即係都係一個紙上談兵嘅一樣嘢。咁當然啦，你要去通過即係州政府亦都係好難嘅事啦，其實因為即係好多州政府都出咗聲就話喂我係唔會支持有呢個嘅即係15%嘅銷售税嘅咁樣，咁所以要佢真係實行咧，亦都係可能係一件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 唔係你宏觀去睇，我覺得而家加上一樣好戇鳩嘅嘢，因為點解？而家基本上個經濟周期就係開始踏入咗一個衰退嘅周期啦，因為你個 money boom 已經過咗，即係澳洲過去嗰15年而嚟嘅 consecutive 嘅 positive GDP growth 係差唔多係完，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即係嚟緊就係一個 milk powder boom。 咁唔知啦，但係即係唔係話唱衰澳洲啲一定會 boom。 拉拉 boom 係拉拉， 即係以前過去嗰、那個，即係以前過去嗰、那個好嘅日子就已經過去咗啦，個 money boom 已經過去咗，咁即係會唔會有拉拉 boom 我哋唔知啦，但係個問題就話、是、你而家去做呢啲嘅加息，我覺得我 拉拉資產一個。2000多萬嘅經濟體系， 唔係其實澳洲嗰、那個佢另一個經濟支柱就係畜牧業啊嘛，因為澳洲嘅畜牧業喺世界係都係名列前茅，因為 又係拉同埋呢個牛肉最尾。 咁其實唔止噶啦，咁就算 產品嘅， 就算你單單係講拉同埋牛肉，其實已經佔好犀利嘅啦，佔個比重。咁你其實講緊畜牧業就除咗拉同埋比重，仲有好多養羊啦，例如咁同埋係養酒啦，仲有好多種嘢啦，種嗰啲 cattle 嗰啲嘢。你知唔知其實喺南澳嗰度係但係 Tasmania 種大麻啦，咁種樹啦，種樹做紙嗰啲樹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我哋講緊而家係唔係話嗰啲 cheap 種啲 cheap 嘢，係種啲全部係高端 high class 嗰啲。High class dairy product， 咁其實呢個當然係澳洲嘅將來啦。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你而家面對一個叫做喺經濟上重新摸索出路嘅階段，喺而呢個時候去加税咧，我覺得即係除非你有一個你好有把握，如果唔係，我覺得有啲冒險咯。其實我覺得呢個時候應該係借住呢個機會去 cut 福利，即係其實一路做緊個政府就係削減福利、削減支出，我覺得咁樣先係正途。你去加税其實好容易會有反效果咯。 即係就係年尾啦，咁即係都即係我最記得㗎，因為我哋好似2021即係今年年頭一開始就係講話即係叫一頭嗰幾集就講澳洲撲街啦咁樣，咁跟住而家年尾咧就真係應驗曬啦咁樣，咁聽即係希望下新嘅一年嚇真係有啲新嘅希望啦，即係即係澳洲經濟唔使 撲咗街啦，我哋都未撲街嘅。 都咪鋪價，澳幣只不過換落翻合理水平嘅， 都係5.6啊，5.5咁樣啦。咁但係 失業率都冇 改變。 基本上成個世界經濟都係混亂不堪咁樣，而家都唔知道點樣樣。咁所以即係我都同意阿 Sam 咁講下，即係而家貿然話而家加税唔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咯。咁但係即係聯邦政府譬如話呢個嘅。新嘅呢個嘅首相，佢敢唔敢去給福利呢？咁我唔覺得佢有呢個咁嘅膽子，即係有啲咩出路呢？咁即係還都真係唔知喎。咁我哋下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都臨近聖誕啦，都講下啲聖誕話題啦，好唔好啊？下個禮拜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